02-9235-95306、12306客服电话和网站、营业门店等多种渠道办理高铁快运业务。2月9号，由涿州市文广新局举办、国际象棋协办、中国象棋协会及范阳文化园协办的迎春杯棋类比赛在范阳文化园举办。本次棋艺比赛共分为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两大项目，近百名选手参加比赛。此次活动的举办既给棋艺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挥自身特长、展示自己棋艺的平台，也增强了涿州市竞技文化氛围，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活。为丰富百姓娱乐文化生活，近日涿州市众星河北梆子艺术团走进临屯乡北许各庄村开展惠民演出。此次活动既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给村民们带来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近日涿州市高官庄镇北高官庄村举办第二届群众文化节文化演出，邀请涿州市河北梆子剧团为村民唱大戏，丰富了村民春节气氛。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抢抓机遇，跨越提升，为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而努力奋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个笨鸟孤独地飞着，默默寻找在这个世界上怎样做才能落脚。我总希望自己做得更好。哦，亲爱的亲爱的，我先飞了，这样才能和你飞得一样高。虽然我看起来笨手笨脚，我的爱为你燃烧。哦，亲爱的亲爱的，我先飞了，这样才能与你一样飞翔。未来的岁月里风雨飘摇，我就是你的依靠，你的依靠。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感谢各位能够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推荐的楼盘呢，是位于海南文昌的翼龙湾这个楼盘。在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热线，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10-5126-6061，010-5126-6061，010-5126-6061。另外呢，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楼盘的详细情况，或者是想要来查看详细的户型图，大家呢可以来在微信当中来关注一下慢生活895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当中啊来搜索一下慢生活895，在公众号那一栏来搜索一下慢生活895，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895购房这一栏里边有个海南楼盘推荐，在里边呢就可以找到翼龙湾的相关的户型以及详情的介绍了。在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翼龙湾的贺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翼龙湾的这个楼盘，大家呢可以有问题的话呢，随时随地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刚才说到了像咱们这个小区的区位、环境、配套，还有这些相关的一些咱们的这些设施，还有说到了咱们的绿化也是非常的有名的。对，那您觉得住在这个小区啊，因为您也在这个地方生活很久了，您觉得对您来说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深刻的印象还是我们这些可爱的邻居们。 对、 对， 因为这是一个社区啊，刚才您说了它不只是一个地产项目，它是一个社区。 对，它跟我们在平时可能我们内地原来老家住在一起的地方可能不一样，在内地的话大家可能住在一起相互之间都不会 几十年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邻居是谁。 嗯，在北京其实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 哎，大家每天忙碌于工作，那么其实来到伊弄湾的话，你会觉得很放松，这里的邻居们都很好。有什么事情，就打个比方嘛，我楼下的中国好邻居，我们经常讲，他那位叔叔是非常喜欢海钓的，他每天海钓完的鱼，把它杀好，然后煎好，都会送上来。像这样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们之间我觉得还有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在社区文化活动当中有很多这样的骨干老师，还有我们的这种学员们，他们都是为了各自的邻居的美好时光的生活，会付出自己很多的时间以及精力，不求任何回报，全部都是公益付出的。那我觉得这种伊弄湾的精神也是被我深受感动，我觉得，所以这个也是对我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 对，就相当于其实我们在海南这边生活的话，我们不只是一个就是去躲避雾霾啊， 哎， 但是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真的是可以享受一下海岛的生活。 哎，对，因为像我们做这一行的，其实好的环境的这种项目其实是见多了，但是有这种有温度、有浓郁生活氛围的社区，我觉得伊弄湾对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嗯， 所以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在伊弄湾安家。 对，好，那大家呢，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跟刚才我们信号有点点的中断，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回来了。我们是在海南文昌伊弄湾来为大家主持直播今天的这期节目哈。我们现场开通的热线呢是010-5126-6061。010-5126-6061，因为我们电话是从北京转接过来的，所以呢，大家在拨打的时候呢，可能要有一点点的耐心啊，可能它会有一些转接的过程会有些延时，大家呢有问题可以来进行咨询。010-5126-6061，我们在周末呢有一个看房团，您在海南3天2晚的吃住行呢都是由咱们伊弄湾来负责的。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周末能够抽空的来到咱们海南这边来放松一下心情，来享受一下依旧灿烂的阳光，还有依旧温暖的这个天气，还可以享受一下沙滩阳光，尤其是咱们伊弄湾呢非常洁白的这个沙滩，小区专属的沙滩。好，那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在等待听友电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活动哈，就是这个活动其实很简单，就是您吃住行都是由伊弄湾来负责了。 对，如果有订好机票的朋友，只要你把航班信息发给我们，你一到下机的地方，我们就会有司机给你安排，然后接到小区。入住的房子呢，就在我们小区的里面，你可以住我们的体验房。来到这里，你可以体验到我们刚刚所讲到的阳光海岸沙滩，还有我们小区的所有的配套，以及感受我们的湾主们在海边的第二人生的这种海岛的居民生活， 这种惬意的生活， 对对对，你都可以来感受得到。所以的话，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有想在海南置业的朋友，我觉得不妨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到海南考察一下。 是的，打电话来报名预约哈，您告诉我们您大概会什么时候过来，几个人过来就可以了。 对， 之后的话呢会有司机到美兰机场呢接上您，之后的话呢会给您安排好住的地方，之后的话呢咱们也会有置业顾问会全程的来陪同您，来解答您的问题，来带着您到周边去看看咱们小区的环境。 对， 电话呢是010-5126-6061，010-5126-6061。另外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慢生活895，慢生活895，慢是快慢的慢啊，快慢的慢，慢生活895就可以了。好，下面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家的夏日恋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感谢哥的继续收听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楼盘呢是来自于海南文昌的翼龙湾这个楼盘。刚才呢有听友打进电话了，可能很多听众呢还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就还是会有听众问说这个小区叫什么名字，然后呢位于什么样的地方，还有价格，这些都是我们很关心的。好，那大家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我们会把大家电话呢接进直播间，然后呢或者是大家呢也可以来向我们的置业顾问来询问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10-5126-6061 010-5126-6061 010-5126-6061。另外呢，大家如果是想看一下详细的户型图，还有是来了解咱们周末看房团的活动，大家呢也可以来加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慢生活895，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公众号这一栏哈，来添加关注慢生活895，慢是快慢的慢，慢是快慢的慢。好，那我们来集中回答一下刚才那位听友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呢是在海南省文昌市。来 接进来吗？ 会接。那我们请导播在处理这电话的时候，你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区。 我们的项目呢是在位于文昌航天城的高龙湾片区。高龙湾它是一个 C 级的旅游景点，一线的海景，我们在整个湾区的最中心的位置。那么它是离海，在整个海南岛是东北部，离海口的话是一个小时的经济圈，那坐高速公路的话是大概20分钟左右，高速公路的话大概是60分钟，60公里这样子。 对。 然后如果你是坐高铁的话，从美兰机场下来到负一楼无缝连接就可以坐上高铁站，一站15分钟可以到达文昌。那么到三亚的话大概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它整个的交通还是非常的便利。我们经常讲就是住在文昌，吃在海口，玩在三亚。 对，是在三亚的话呢就是人特别多啊，所以的话呢可能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方便。 对， 海口的话呢就是大城市。 对，大城市，因为毕竟是海南省会城市嘛。 对，如果是享受沙滩阳光休闲的话呢，其实文昌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对，无论是天气各方面的都是非常舒服的。 对，好的，那大家呢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我们也请我们导播可以把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来，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回复。那如果是大家想要来看咱们小区的户型图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慢生活895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慢生活895，快慢的慢就可以了。咱们小区的价格。 我们的小区的价格的话呢，我是这样吧，因为每个看海跟不看海价格差差还是蛮大的，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大概的每个户型的这个总价。我们的一房的话是48平米的，那么价格大概套算的话，低楼层一点看园林景观的话大概在60来万左右。如果是高层看海非常好的话大概价格在70来万80万左右。那么还有一种户型就是紧凑型一点的两房，54平米的小两房，那么这个价格大概就是在70来万左右看园林的。那么高层的话大概在80-90万左右。 对，那这个价格的话呢其实价格可能不是咱们这边的一个主要的优势，但是这个价格相对于在北京的房价来说我觉得已经是很有竞争力了，其实真的是很低。 对，因为这个价格为什么您刚刚说可能是没有什么优势，确实是在整个海整个文昌的话我们的价格是一直以来是价格最高的，因为它品质也是最好的，但是它的销量也是最好的。像我们去年的话整个销量是占在整个海南岛所有楼盘里面的前二十位。 对，这个月的话我们已经销售突破1亿了。但是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环境的话，如果放在三亚，很多业主都说，哎呀，我们这个环境如果放在三亚的话，5万多块钱都买不到。 那确实是，因为你想像小区的这个园林哈，就非常难得会有这么多的树。 对，所以我觉得一龙湾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升值潜力的。 嗯， 因为为什么它的价格，我们刚刚说如果在三亚它的价格会更高，就是因为文昌的房地产相对来说会起步会比较晚一点。第二个就是文昌的这个城市知名度，在航天城之前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文昌。 嗯，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长七长五发射了之后，其实文昌的知名度上升了，我们整个文昌的房价包括它的销售量都有不小的提升。 对，其实它是一个价格的洼地，就现在并不是很高。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投资还是度假休闲，我觉得文昌都是首选。 对，但是就是自从这个长七长五发射了以后哈，知名度提高以后，咱们这个房价大概涨了多少？ 这样就是我们在原来在2010年开盘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一房大概价格是在40多万这样子。 嗯， 那么现在我们小区里面的刚刚提到的一房，最便宜的话可能也要在60万以上。 嗯。对， 其实还是涨了不少了。 对，那大家呢也可以可想而知哈，就是随着咱们这个航天事业的发展，那咱们文昌的话，肯定这个价格呢也会涨得很，也是会往上走的。 对对，因为今年还有两发就是国字号的卫星。 嗯， 一个就是4月份马上要发的这种天舟一号。 对 啊，第二个就是嫦娥。 嗯， 所以未来文昌的话整个的知名度会慢慢越来越高。 嗯， 这一块的话哈，另外还配有一个6000亩的这种航天主题公园。 嗯， 那么在航天主题公园建设以后，我想会有大量的旅游人员会进来。 嗯， 包括科技人员也会进来，所以我觉得对文昌的经济会有一个很大的拉动。 对，是的。所以呢可想而知哈，就是这个房子呢不管是您投资或者是置业，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对对。 嗯，好，那我们来听首歌曲哈。在这首歌曲的话呢，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这是来自于莫文蔚和郑少秋的《世间始终你好》。 似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高。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 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子女幼升小，社保不可少，城区全覆盖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 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又轻快的步伐。 最初的梦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慢生活房产风向标。今天啊，我们来到的是海南文昌翼龙湾，我们在翼龙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10-5126-6061，010-5126-6061，010-5126-6061。另外大家呢想要看户型图还有小区的实景图，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慢生活895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慢生活895，慢生活895，慢是快慢的慢。好，我们来在等待听友电话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咱们海南的这个美食好了。 好， 那说到了是刚才说到四大名菜之首的就是文昌鸡。 对，然后来到海南，我觉得来到文昌吧，来到海南，到哪里你都要吃海鲜， 对 对吧？那么文昌这边的海湾球码头，每一天你可以买到非常新鲜的并且很便宜的这种新鲜海鲜，然后你可以自己拿回家自己烧，或者是你就可以就旁边的这种大排档里面去加工，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海岛生活的感觉。 好，看到微信公众账号上有一位朋友的提问哈，他问一下咱们这个小区的是现房吗？ 是这样的，我们有现房有期房。这样现房的话，可以在即买即住了哈。期房的话可能最晚的是明年年底交房，早的话是今年10月份就可以交房。 但是咱们推荐的四种户型里边都有现房的。 咱们推荐的户型里面有现房。 对， 现房 有现房。 对，是 精装交房吗？ 今年10月份交房的会多。 对，有精装，是精装胶房吗？ 全部都是精装胶房的。我们的胶房的那个精装的标准是3000块钱每平方， 每平米3000块钱。 哎，对对对， 那相当非常非常好了。我觉得其实有个1000块钱一平米的话，其实就装的不错了。其实， 哎，对，因为我们是打造海文昌最高端的小区嘛。 对对对，那3000块钱真的是装的很不错了，相当。 对，它所有用的品牌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你像我们的那个卫生间的所有的淋浴，所有的这种都是科勒的。 科勒卫浴， 对，包括我们的电梯都是德国的一线品牌迪森克鲁伯，在排名全球是前三的。 对，迪森克鲁伯的电梯， 对对对 对。那其实装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很多朋友呢都是在内地，在北京周边生活，但是的话呢，你想家里不要装修，你过来还是不过来？ 哎，对对对，因为 很挠头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的房子都是拎包入住的。 对，就直接就是你买简单的一些家具家电就可以入住了。 就是家具家电我们都可以给你配好。 哇，连家具家电都配好。 对，就是细到什么成分呢，就是床上用品，然后晾衣架，这些我们都会给你配好。 那真的是拎包入住， 就是你拎个包就可以来住。 这其实我在这边做了2天的节目但是我这个细节我没有了解到，因为我觉得 我的错， 不会有开发商会做到这么细 我的错，我的错 对，那这个我们一直都没有了解到哈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房子呢，不仅是精装胶房，还是可以拎包入住的。 哎，直接是可以拎包入住的。 对，那大家呢有问题可以来进行咨询哈。咱们这个价格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又有听友呢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发了，就是咱们这个价格大概是什么样。那好，那我们除了像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像小区的环境啊，还有专属小区的沙滩，还有这个400米的近海栈桥，400多米的近海栈桥，很长， 海 上图 书 馆。刚才你又加了一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不仅是精装胶房，而且 还 配 包入住， 对，还配家具家电啊、真的是很省心。 哎，对，因为来到这里的业主很多都是外地的，然后他对这里的市场行情都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些家具的这个拎包入住的套餐，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选择不同的风格，会可以省很多心。 对， 然后重点就是我们公司统一采购的话，它也工程价相对价格比较便宜， 对，也实惠一些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也是这一次，这也是第三组团开始推出来的。 对，像之前的之前咱们这小区是有用已经有7年了。 对，7年 成熟社区。 成熟社区，我们的业主已经快超过5000了。已经快5000个业主了。 对，所以呢这个小区哈，就是说已经所有的东西都是准备好的，就等着大家过来这边看一看，然后如果您喜欢的话就在这里安家就好了，所有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无论你是看到的是外部的配套的整个园林的环境，还是你整个房间里面的这个装修，还有拎包入住，都是所见即所得。 对，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可能说因为在千里之外的一个房子，我们分散我们太多的精力，但是这样的话呢很省心，我们就可以就不忘初心嘛，我们初衷呢就是想休闲嘛， 对对， 想省事儿。 对，否则如果话你还要过来，你本来就是短短几天的时间来度个假，但是你有花了太多的时间去购置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 那就不胜其烦了，真的是这样子。好，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哈，大家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周末的看房团活动。周末看房团3天2晚呢，是由咱们翼龙湾来给大家提供食宿的。 对， 吃住行 啊，吃住行我们都有含。我觉得主要如果说是在我们的收听的朋友，如果确实是你们有想在文昌在海南置业的话可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个标准，那么我觉得可以确实是趁此次机会可以来到海南考察一下，看看我们所说的翼龙湾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翼龙湾不满意，你也可以看看还别的项目。 对呀、也可以，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就是说你可以趁着这次机会周末的时候过来一下，哪怕就是休闲一下，其实也是蛮好的。 哎，就当是给自己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哎，确实是，尤其这几天风这么大，赶紧过来吧，这边没有风，还阳光，风和日丽的。 对，真的是面朝大海，春暖光花 花开啊。 花开， 对啊，今年25度。 对，然后天非常蓝，海也很蓝， 对， 微风徐徐，非常舒服。 对，刚才贺经理展示了一个他发的图片哈，蓝天白云真的很漂亮，今天。 哎，对，今天真的很漂亮。 好，打电话吧，来预约一下咨询都是可以的哈，电话号码是010-5126-6061，010-5126-6061， 010-5126-6061。另外呢，大家想要看户型图，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慢生活895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慢生活895，慢呢是快慢的慢，慢生活895就可以了。咱们在这个小区里边哈，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在这里边。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又问了，就是小区的话呢有泳池吗？ 啊、哦，我刚刚有讲，我们整个小区里面配备了有四个游泳池。 嗯， 最小的是1000平米的，就是在海边的无边界泳池，这个已经投入使用了。 嗯， 还有两个就是在我们小区里面也已经投入使用，一个是1500平，一个是1700平。 嗯，1700平、 啊。对，就是我们正在推动这个房型里面，楼下就是1700平米的泳池。 嗯，好的。还有朋友问呢，说文昌的气候怎么样？ 啊，文昌是非常舒服的，常年的气温大概是在26度这样子，平均气温在26度。 嗯， 因为文昌是海岸线最长的城市。 打断一下哈，有听友呢打进我们的咨询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电话。喂，你好，这位听友。喂。 喂。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没错，是您的电话。 哎。 哎，能听到吗？ 哎，听得到。 嗯，是您的电话，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是主持人小周，还有我们的嘉宾是贺经理。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那个电话里面还有那个音乐，听不清晰你的说话。 好，那我把音乐的声音关小一点。您现在能听到了吗？ 喂。 嗯，现在能听到了吗？ 就是你那个音乐不能关掉吗？ 可以的。好，你稍等一下哈，我把音乐的声音给您调小一些。现在的话您可以听到了吗？现在 你这个音乐不关掉的话，你的声音我听不清晰啊。 嗯，好嘞，行，我稍微调整一下哈，一会儿的话我们再来接听这位听友电话。稍等一下啊。好，现在呢？现在可以听到了吗？ 对，听得挺好了。刚才那音乐太吵，知道吗？ 行，好的。那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啊、 是这样的，我刚才不是收音机里面在听着开车，在听到你们那个应龙湾那个楼盘的事吗？ 嗯，没错。 那个楼盘的话是什么时候交房啊？ 你好，是这样的，我们呢有现房也有期房。那么现房的话，就是你现在过来直接可以即买即住。期房的话，我们有今年10月份交房，也有明年10月份交房的，大部分是在今年10月份交房的。看您选的楼栋。 开发商是哪个开发商的？ 我们的开发商是文昌平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是在文昌市，属于一级。它的总部在上海，总部在上海。 哦， 在江西南昌、上海都有开发项目。文昌 小区有多少套房啊？那个， 我们项目是一共有开发了有4个组团，大概有6000多户业主。 6000多户是吧？ 对。现在我们在， 你那个是带金装修的那个还是？ 对，我们是带金装修的，带金装修的，3000块钱每平米的金装。 哦，3000块钱。你那楼盘的话是怎么价位呢？ 是这样的，您是想了解一房还是想了解两房？ 两房的。 两房的是吧？我们是有一个52平米的这种紧凑型一点的两房，大概价格是看园林小区的话，大概是在70来万左右。如果是高楼层看海的话，大概在80来万、90万左右。 80来万，平均的话1万几啊？ 平均的话，因为它的自售面积比较大，所以可能平均下来可能1万1到1万6 左右吧，我觉得。 1万6到1万6均价，就是这个区间吧。 对，因为它的装修的话都3000了。 哎，对，而且它是拎包入住的。 它家具家电都配。 家具家电全部配齐，啊，包括床上用品，然后晾衣架什么的，它都会给你配好。其实重点是，我觉得，那个先生，如果说您有兴趣想在海南置业的话，我觉得可以抽周末过来，到这边来体验一下，因为我们的小区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了。你来到这里， 周末过去的话是怎么一个去法呢？ 您自己订好，您订好机票以后可以跟我们这边联系，那么我们这边来安排吃住，然后您把航班号信息发给我们，可以到机场来接待您。然后您住的话，就是住在我们的小区里面，您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配套环境、海岸沙滩，然后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些湾主们 在这边海边的生活。嗯，对。 嗯， 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哈，您这个房子的话是您自己过来住吗？ 对。 嗯， 就是说有些时候过去的话就是度假的时候。 哎，对对对， 我觉得他会爱上这里。 冬天。 嗯，对。 啊，到冬天的时候天气热了，因为北方北京这边的天气比较。 对，一个是天气，一个是这个空气。哎，北京的雾霾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们很多的北京的客户今年都提前来了。 对。 嗯。啊，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没回去。 那你们是如果去的话是组团去，可以集中一起购票，还是那价位的机票那些是比较 嗯，机票是这样，机票是这样的话，我们是推荐哈咱们的听众自己来买机票，因为这样的话呢，您比较好安排您自己的出行时间。但是呢，您到了美兰机场之后呢，我们都是会有专门的咱们的接待人员在美兰机场呢接您的，就是呢，包括如果是 美兰机场到楼文昌那个楼盘的话，如果是自驾车的话，要多长时间？ 自驾车很近，不到60公里，40公里左右吧。 啊，就是你整个高速公路的话是40分钟。这样子， 对， 如果你是坐高铁是最方便的，因为你在整个机场里面负一楼就可以乘坐高铁，一站15分钟。 嗯，他电话挂断了哈，那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嗯， 就是如果是大家要从美兰机场自驾过来，因为美兰机场就有神州租车，这点我特别清楚，我就这样的。 嗯， 就你租车过来的话呢，是大概我觉得可能也就只有40多公里就可以到文昌。 对对对， 因为海口美兰机场是在海口到文昌的中间。 嗯，但是如果你就是到整个伊能湾的话，我估计可能差不多整个大概是60，如果到文昌的话可能40公里。 对，到伊能湾可能就得50多公里这样子吧。 嗯，对对对。 嗯，对。那大家可以看啊，您车速要是快一点的话可能就半个小时哈，车速慢点的话，那可以1个小时也到了。 哎，对。 高铁快，高铁的话19分钟。 对对对。 嗯， 从美兰机场过来的话15分钟就可以了，一个站。 15分钟。 一个站就到了。 对，那基本上我电话还没接完呢，反正就已经到了。 哎，对对，蛮快的，确实是啊。 对，好，我们来进广告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电话。大家在现在呢还是可以继续打电话哈，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10-5126-6061，010-5126-6061，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慢生活895，慢生活895，快慢的慢，一会儿再见。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 Hey Siri， 明天要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24-07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发现梦中的家园，慢生活895，房产。风向标， 房产风向标。 神奇的北纬18度，南中国海上的海南岛，这里是热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年平均气温22到27摄氏度，这里永远春意盎然，绿遍天涯。海南没有大型工业群，也没有严重的环境污染， PM2.5 浓度常年为8，远离雾霾，融入自然，离海更近。这里汇集了祖国最优质的空气、阳光、海水、沙滩、森林、温泉、

节莫为一念之间，大家也会不会有这样一念之间的感觉啊？就想在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开始自己另外的一种生活，一种惬意的海岛慢生活。尤其是在北京待久了以后，总觉得哎呀呼吸也不太好，一方面是空气可能会稍稍差一点点，另外一方面的话觉得工作可能太忙碌了。真的是应该在这个地方来全身心的放松一下。我们继续来回答刚才在接电话之前的那位听友的问题，文昌气候怎么样？ 文昌的气候它常年的话平均的气温是26度，比三亚的话可能要低个两三度，比海口要相对要高个一两度。因为三亚是纯热带嘛，这是亚热带与亚热带的交界处， 对， 所以它的常年的这个气温还是很舒服的。 对，好，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电话哈，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话呢，现在还是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的，电话号码是010-5126-6061，010-5126-6061。刚才两部电话都满线当中，现在可以拨打了，010-5126-6061。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微信公众账号来看一下咱们的户型图，还有小区的实景图，慢生活895，搜索一下慢生活895，快慢的慢。好，那刚才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天气的话题当中哈。会有朋友呢在微信公众账号上说台风多吗？其实没有经历过台风的人真的是觉得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只能这样讲嘛，因为我是切身的经历，在我没有来海南以前，我对台风的概念我其实是挺害怕台风，又惊喜又害怕。但是我来到海南之后，我发现很多每次预告台风，我觉得充其量也就是暴风雨， 就也就下雨下大了一点点而已， 对，就是雨下一点下大一点， 对， 没有感觉是有很大的变化啊。 对， 就是所以其实可能外地人不知道，可能我觉得沿海片区对台风的概念会好，会可能会深刻一点。其实就是暴风雨。 对，其实就下雨下大了一点，可能风也比较大一点。但是的话呢，不是那种灾害性的那种。 不是那种灾害性的。 对，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觉得哇，台风好可怕呀！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对， 就下雨，可能下个两三天。 对对对对，然后如果说是最大的台风，就是前两年经历的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它是在印诺湾，其实是非常的安全。为什么？因为它的海湾是内湾环抱式的。它是内湾，不是外海。如果是外海的话，可能风浪会很大。但是它内湾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地下车库都没有被淋湿。 因为咱们这个地势高啊， 一个是地势很高，对。第二重点就是它是内湾，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对。 可能就是对有一些树的大树的这种枝丫会有一些影响， 会折断，但是放心吧，大树也不会连根拔起的那种，那种叫飓风不叫台风。 对对对对 对， 那是我见过最大的台风了。但是破坏性其实对于印度湾来讲很小。 对，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说你从新闻上看到的那种就是多少户受灾啊，这种真的已经是极端的那种情况了。那就是在一般的情况底下的话，台风造成的破坏性往往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可怕。 对对对。 好，那我们回答了这位听友的问题了。那节目呢最后呢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8:58了，一分钟的时间了。好，我们在最后来给大家补充一下吧，然后呢还是要说一下咱们周末看房团的活动。 如果说大家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觉得大家把你的航班信息发给我们，那我们会安排我们的接待人员直接到机场去接待你，然后入住是住在我们的小区的社区里面，你可以来看看我们这里现在的大海蓝天沙滩，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岛湾主们的海边生活。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行程来告诉我们哈，我们推荐大家自己订机票，这样的话呢更方便您来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这样就比较激动，您可以自己订机票，把回程来的时候的机票还有回程机票呢，你都可以一起订好，这样的话自己比较激动一些。订好之后呢，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什么时候到海口，之后的话呢，我们负责在美兰机场接机，把您接到咱们的小区入住，给您安排提供食宿，这些都是免费的。 对，吃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海南的海鲜，文昌的海鲜，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自己的业主的餐厅。 对，来看看咱们这个小区是不是真的是像我们介绍当中的那么好啊。好，那大家呢如果是想要来进行加入的话呢，大家就告诉我们您的行程，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接机，然后把您接到咱们的小区，之后的话呢您可以来感受一下，在您回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把您送到美兰机场，再踏上回去的旅途。当然了，如果您希望在这个地方置业的话，

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歌曲的列表里呢，你会储存一些什么样的歌呢？是朋友，还是真心，或者是栀子花开呢？我想这首祝你一路顺风你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吧，希望没有勾起你的小伤感喽。继续的是莫文蔚，在那遥远的地方。没错，当你分别的时候，你的朋友就在遥远的地方，然后展开自己精彩的人生。好了，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歌吧。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长风，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 收录在莫文蔚翻唱的专辑《回味》当中的一首歌曲，他呢唱得很尽兴，然后张亚东也编曲得非常精彩。估计当时会有人跟我一样很敬佩莫文蔚会如此大胆地唱这么多老少皆知的真正经典的歌曲吧。继续来到的这一位呢是阿杜，时至今日啊，像天黑他一定很爱你依然还是跟阿杜这个名字如影随形的。继续来到这一首没什么好怕的。 天空灰了，眼泪流着，我已不会再听你的胡扯。离开的话，就算挣扎，也都只在于我。眼泪流干过后，我会好好过。我突然沉默，是因为我正在思索，我想要的生活。没什么牵挂，没什么好怕，没了爱没活得更自在洒脱，不再和你拖拖拉拉，我世界应该更辽阔。每天在变化，没什么好怕，或许下一个会比你好很多，为自己默哀一分钟，转头重新来过。好好过，我突然沉默，是因为我正在思索我想要的生活。没什么牵挂，没什么好怕，没了爱没

不必再回首，往日的背影不再有，每一步都感觉许多惬意，因为心也跟着心走， 心也跟着走。这是苏芮1993年发行的一张叫做《牵手》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呢是来自三宝的词还有曲。仔细听的话，这首歌当中的室内乐的运用非常大的提升了整首歌的质感，而苏芮那种一丝不苟的演唱和弦乐的配合呢也是相得益彰了。接下来呢是一首对唱的小情歌，杨宗纬和戚薇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在心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 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还有杨宗纬首次合唱的歌曲《为了遇见你》。为此戚薇还曾经说过啊，这是他自己一手撮合的好事，因为他一直很钟爱杨宗纬的声音，甚至可以说是迷恋吧。于是呢就拜托唱片公司去邀请杨宗纬来合作，这样想想应该算是主动相亲吗？好吧，不

谁错，谁告白就说，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的安慰。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 暖的花开带着